开始我哋节目有余永固呢一首歌吓 ，Same Old Inside 开始。今日清晨上嚟，啱啱想系一个吞口水之际咁样，所以有少少想开声又开唔到声咁啊。有啲时候你同人倾偈都会有呢个情况吓，咁讲讲下时候咧，突然间喉咙有少少棘住啊咁样之类。食嘢嘅时候又会有咁样，如果入错咗器官咧，仲弊，一路咧就咳。是咁咳嘅时候呢，哇，如果呢个时候咁咳呢都几敏感㗎。如果你喺街度食嘢嘅时候，人哋唔知道你咩事呢，你知啦，见到人咳呢你都会远离弹开咁样，尽量呢背向住嗰个人咁。但其实实情系冇事嘅，只不过系咁样，系一场误会啊。尤其是如果仲喺搭 lift 嘅时候呢，真系咁样呢都几尴尬嘅。唔知你有冇遇过呢个情况啦。有嘅话呢都尽量可以忍得到人啦，喺搭 lift 嗰个时间啦。再唔系呢就系另向背向咗啲人群，如果可以有位俾你摄到。但係如果你企喺 lift 嘅中间嘅时候，逼到呢又系层层楼都停嘅时候呢，即系而得系喇喇声出咗去。早晨五点十五分嘅时间。咁今日呢就系十月六号啦，农历呢就系啱啱新嘅月份嘅第一天啊，九月初一啊，星期三。天气方面呢，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素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 叶倩文的祝福，一路记挂住一个好耐冇见冇联络嘅，系读中三嘅时候嘅同学，佢移民咗之后，初期咧我哋都有写信嘅，咁啊都有一段时间，慢慢咧开始淡啲淡啲嘅时候，到最后咧就做再冇呢个往来嘅时候咧，咁就可能啲地址又会转咗啊，又冇咩嘅新嘅，譬如喺其他嘅同學方面知道佢嘅消息咧，咁一路咧就係預示咗就咁多年啦。但係就係因為咁樣樣咧，心裏邊咧就有時偶爾會出現翻佢嘅樣子啊，想見翻佢啊，嚇會唔會真係有時世界就係好奇妙？唔知有一日嘅話，可能喺香港見翻佢。不過都應該唔係呢個疫情嘅階段啦，疫情嘅時候盡量都唔會飛咯。有缘千里能相会，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 冲心 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怎可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我今拥有。自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喜与忧，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 蒋志光、韦以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恩、金子辉，刚刚嗰曲《旧朋友》，优雅有我就有你。 在爱的世界里，有我就有你。 28度，天文台发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啊！今日最高温度32度。优雅的有我就有你之后，一阵会有新闻报道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星期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谈。白宫话，沙利文同杨洁篪将于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 一名男子在油麻地被人袭击后，疑犯登上他的私家车逃去，暂时没人被捕。案发在昨晚，二十岁男子报称在众芳街和丫打街交界，被两名男子用硬物袭击。疑犯其后登上事主泊在现场的私家车逃去，警方调查后在深水埗南昌街附近找回私家车。案件原本列作行劫案，现改为伤人及未经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事主面部受伤，现场治理后拒绝送院，警方指事主没有财物损失。澳门宣布因应疫情变化再收紧入境政策，从海外经机场入境的12岁以上人士要有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14日的证明，或者不适合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证明，由7号零时起实施。澳门目前只允许澳门居民或其外国籍家人经申请后可以从海外返回澳门。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感染了 L452R 或者是 N501Y 变种病毒，并已经接种疫苗，分别来自印度、埃及和菲律宾等地方，部分人没有病征。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个案中3个人是外佣，分别在中秋节翌日或者是国庆日抵港。一名46岁女患者大前日由巴基斯坦抵港，另一名19岁男患者从印度抵港，另外两名同样是40岁的男子分别来自肯尼亚和埃及。本港至今累计12237宗确诊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14点，上升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45点，上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6， 日元 111.49，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258， 人民币 6.451， 英镑对美元 1.363，欧元兑美元 1.16， 澳元兑美元 0.7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9.94 美元，卖出 1760.5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如果我有时光机，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没有你， 你会想回去哪个年代？ 晚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 陈永业用音乐穿梭时空， 我得不到滴滴爱情。 每朝送你不同年代的金曲，同你踏上时光之旅。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而家个大环境，成个世界有好多嘢系冇人控制到。 佢系舞台剧《全世界静晒》嘅编剧兼演员阮允山， 但系人系需要继续保持住呢一种希望同埋生活嘅正常啊！ 想认识多啲唯独舞台主办嘅《全世界静晒》，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钟杰良主持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瞓咗几个钟啦，系嘛？可能今晚打落床咧系十二点到，乜咁快几个钟又过咗去醒咯？如果你需要呢个时间起身咧，要打点一齐出门口翻工，又或者系要照顾你嘅仔女翻学嘅话咧，都系要时候起身。整下早餐食啊，提一提佢哋有冇咩冇带，咁就差唔多㗎啦。如果你要搭校车嘅呢，仲要早啲添啊。所以朝早呢，就好多人呢都早起身，已经开始緊展开一天嘅工作。希望大家事事顺利啊。咁一路系喺你朝早出门口之前呢，都陪伴住你嘅系有我阿钱钱佩卿。今日呢就系十月六号啊，农历系九月初一。星期三嘅清晨，天气方面呢就都有少少风啊。今日因为天文台呢就系发出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而呢几日嘅天气呢都应该系有啲变化啦，特别去到即系礼拜尾嘅时候啊。嗱，今日呢会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风，初时离岸是吹强风的。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礼拜五的时候和在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可有涌浪。现在温度28度，相对湿度72%。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 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接连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错放你的手，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熄灭了爱熄了，空心要不要。曾一朵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每一位歌手咧都梗有起码一首嘅首本名曲，有啲都唔止嘅，好多隻都好好听。呢一首咧都系张宇嘅其中一首卖点嘅歌曲啊，你一定会听过，亦都觉得好熟悉。用心良苦啊！早晨5:43啊！咁头先讲天气方面咧，呢、這个礼拜尾咧就麻麻，又风势又大啊，又狂风骤雨啊咁。咁天文台就话预料咧有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咧就继续影响住广东沿岸。位于南海南部嘅广阔低压区咧，会喺未来数日系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且是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海南岛一带。根据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热带气旋名字命名表，这个热带气旋的命名是狮子山。天文台又说，在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效应之下，星期五至星期日，华南沿岸风势是颇大，有狂风大雨和海有涌浪。天文台话有一股大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就系影响咗喺呢个即系广东沿岸啦，而一个广阔低压区亦都为南海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星期尾嘅时候系约咗啲 friend 一啲嘅户外啊或者出海嘅一啲嘅节目咧，就要留意一下咯吓。咁有时即系睇住个天嘅情况而改变你一啲嘅计划。咁世事真係多变。有时如果係唔能够如你心中所愿呢，係有点点唔开心。不过呢就係少少唔开心唔紧要，哎呀改期囉，係从好嘅方面諗。当改咗之后，你仍然可以同 one friend 睇下点样呢改喺屋企呀，大家开开心心一个大食会亦都得嘅。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这箱中私奔般恋爱，才挤逼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

天氣概放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同時一個廣闊低壓區為南海中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及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狂風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7級，能見度19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東沙吹東北風6級，能見度1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6級，澳門吹東風3級，能見度17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8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和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314点，上升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45点，上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1.46，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8，人民币6.45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96美元，卖出1,7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2020年春天，世界突然静止。 随着各地封城，世界变得翻天覆地，人心惶惶，前路茫茫。 面对世纪疫情，人类怎样面对静止的世界呢？ 电视节目《三十日看世界之静止的世界》，从亚马逊雨林到伊朗、俄罗斯、纽约、意大利和德国，写实记录六个真实故事。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啲书真系好重啊，但系冇办法啦，知识都系沉重 嘅。其实睇书咧就唔一定要睇实体书嘅，只要上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语文字约会网站，就可以睇到唔同主题嘅文章。最重要仲有五台主持同图书馆大使声音演绎添啊！喂，辉，你去边啊？ 我要赶住去同文字约会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十月六号，农历系九月初一，星期三嘅呢个清晨，我哋喺呢度咧就有一个系以健康为重、健康为主题嘅一个节目，希望咧俾到大家啲健康嘅资讯。你知健康好紧要啊，希望能够自己系身体都系健健康康，小毛病可能都会有嘅，就呢啲可以让佢发生下。好似话即系譬如 B B 仔佢发烧咧就啊，佢咧就系、是生完之后即系病咗之后咧，咁咧就会系长高噶啦咁样样，所以咧就需要呢个病啊。唔知系咪即系以前咧就系、是、啲古人咧就用呢个方法去氹下啲即系病患 B B 嘅爹哋妈咪，等佢可以心安啲吓。咁有时小病即系做下都好啲嘅，有呢啲唔系咁严重嘅嘢，等你可以每一次。是战胜了那个小病痛的时候都有一些抵抗力可以增强。咁健健康康的资讯听听埋埋，包括了是做运动啊，食一些健康的食品啊，一些营养的食品，是几管齐下之下呢才可以令到你产生一个健康的体魄。当然加上要有一个乐观的心境啦。咁跑步咧都系好多人中意，马拉松咧都好多人咧就系成日喺香港参加，或者以前咧去海外啦。暂时咧就呢个就唔得住啦。不过香港隔咗两年嘅马拉松咧就喺呢一个月嘅24号咧就系举行啦。咁之前嘅准备系点咧？我谂有啲新手嘅就会好紧张啦。如果就算系有惯经验嘅，隔咗两年啦都好挂住，都要系勤加练习。喺练习之余，营养方面嗰、那个。注重是怎么样呢？一会儿林小维就会跟大家讲讲了。现时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就说是今天会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是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天文台发出了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69%。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的。现时是6:1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月六号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咧，喺我身边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顾问，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嗯， 早晨啊，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又要你嚟同我哋讲讲呢个马拉松比赛赛前嘅一个营养嘅准备。 系， 其实咧透过呢一个嘅讲法咧，或者听呢啲资料咧、其他朋友咧，你就算唔系跑马拉松咧，都得到好多嘅健康嘅知识，点样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嘅 吓。系啊，咁同埋我谂疫情之后。个个都开始健康翻啊！因为其实之前即系疫情，个个都匿咗喺屋企啦，咁又好模棱两可，唔知点算好啦。但系啲人都觉得自己肥咗，咁可能依家啲人就开始可能即系戴口罩跑步有习惯咗啦，甚至可能放宽咗你跑步或者行山嘅时候都可以冇咁多人嘅时候就拎走个口罩。咁啲人就我见到即系屋企附近啲人都系多咗跑步嘅，咁所以运动嗰个动力应该同埋啱啱就完咗奥运啊，咁又全运会啊嗰啲咧，咁就撩起咗好多香港人咧。咦，我又做下运动咁样。咁所以我谂讲开营养，关于嚟紧准备马拉松嗰个赛事，其实都唔系净系比马拉松嘅。咁、我觉得其他运动啊，或者可能你啱啱开始健康翻，或者做翻啲运动嘅时候咧，呢啲嘅营养资讯都系可以啱用的。 即系总之呢啲系大路噶啦 ，keep 住你就 系 咁样去食法啊。 系啊，同埋都要不停咁提咯。我觉得即系我哋都想讲，其实我哋嗰一年咧都讲咗好多次嘅，但系因为马拉松真系冇搞两年啦，已经咁好多时候啲人都唔记得咗呢啲资讯啦。咁喺度再提一提大家吓。 準備馬拉松賽事嘅時候應該係點樣做嘅？ 好啦，就講到話飲水咧都有個方法嘅，你話嚇？ 係啊，咁嗱，我哋講開譬如練習嘅時候啦，因為啱啱就過咗夏天啦，咁天氣都而家都唔係話即係好涼啦，咁亦都即係都係熱嘅， 即係爭秋奪暑嘅情況。 係啦，咁另外嚟緊，如果真係秋天咧，即係如果睇下嗰日跑步個天氣點啦，而家都未知啦。 以往好凍嘅嗰時嚇， 係啊，以往就好凍嘅， 一個日期唔同， 因為大部分嗰陣時係一二月，即係每年嘅一二月去做啦，咁亦都有試過落雨啦，有試過就話咩寒流啦，咁好多時候啲人就覺得凍咧，反而都有問題噶。不過今年就真係暖咗，咁同埋都係秋天啦。咁其實講開飲水咧，其實都係關於補翻啲即係你流失嘅汗水啦。咁我哋平時即係當然好籠統就咁講話，每一個成年人每一日飲八杯水。你如果真係有留意，我同女博士成日都講咧，就係八杯水係好籠統嘅啫。就有啲人可能流汗流得比較多啊，或者可能天氣真係好乾燥啊，甚至乎熱得滯流汗流得多嘅人咧，其實飲超過八杯水咧都係即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好多人飲水咧嗰個習慣都即係一個個人啦。即係有啲人可能翻 office， 驚飲水去廁所又唔飲啦，一間又話即係唔知邊度驚個廁所污糟又唔去啦。咁可能有機會咧飲水咧都係即係香港人有機會係會缺乏嘅。咁所以大家提下啦。咁除咗訓練嘅期間要飲多啲水之外咧，其實平時日常咧都希望去練習下飲水，咁變咗個身體咧就會容易啲吸收。咁 make sure 個身體就唔好有脱水嘅狀態啊。 咁如果真係跑嘅時候，呢個馬拉松飲水嗰個秘訣係咩咧嚇？ 咁我秘訣就要計數啦，都係即係好似計碳水化合物啊，同埋計蛋白質都係一樣啦。咁如果根據翻一啲運動科學嘅建議咧，如果你真係比賽之前或者可能你去練跑之前咧，通常都有條 formula 去計嘅。咁如果我哋話計翻啦，如果你跑步之前两至四个钟之前咧，每公斤体重咧应该饮大概五至十毫升嘅水分嘅，咁、 哦、 大概等于300至600毫升嘅水分啦。 系 ，OK。咁如果你话跑步之前嘅一至两个钟头咧，都系要饮，因为你谂下，你四个钟头前饮嘅水都即系已经排咗出嚟啦，咁、身体已经可能有机会吸收咗啦。咁如果你跑之前嗰两个钟咧，都系要补水嘅。咁计翻条数咧，就每公斤体重咧大概应该饮3至5毫升嘅水分。咁即係跑步之前嘅一至兩個鐘咧，你要補多大概180毫升至300毫升嘅水分。咁呢個係以一個60公斤嘅人去計嘅。咁你聽落去就覺得哇，咦咁複雜嘅，唔計得唔得啊？咁其實好籠統去估計，如果你一個中等身材嘅人咧，跑步之前四個鐘，每個鐘頭就補一杯水，咁、其實咁樣就真係好夠㗎。 嗰一杯係即係大概幾多啊？ 大概8盎司啦，即係240毫升啦。咁、當然你係比較高大嘅，頭先我哋講係即係60公斤嘅人啦，咁可能你70公斤、80公斤呢份你有啲再重啲嘅，咁可能相對嚟講你個水分就要再增加咁、樣咯。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中等嘅 size 嘅人去計咧，你記住跑步之前，即係四個鐘頭之前，每個鐘頭就飲一杯水咁樣咯。 咁、因為你一跑嘅時候咧，哇又出汗，咁、你就自然排出嚟㗎啦嘛。 係啊，會咁同埋咧身體嗰、那個細胞都係要儲水嘅，因為人之間你好急咁樣去補水咧，個身體未必吸收得快啦。咁、另外你唔好忘記，即係我哋上兩個禮拜都有講過，即係如果你太遲去飲水咧，你就去揾廁所咯。咁、今年個賽道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都唔知道啲廁所喺邊啊，甚至乎即係可能排長龍啊，去唔到啊，甚至乎你跑跑下去急尿啊，咁呢啲都係好大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諗你哋日常之中真係去練習嘅時候咧、都要練習飲水呢樣嘢咯。 咁當然飲嘅咧就唔好飲一啲利尿嘅嘢，有啲飲品係利尿啊嘛， 都係㗎，即係譬如你有好濃嘅茶啊，甚至乎咖啡啊，好濃嘅咖啡啊，另外仲有酒精飲品啊，咁甚至乎個身體如果好脱水咧，你突然之間飲翻多好多水落去咧、都有機會令到個腎臟啊個負荷會即係突然之間，咦我唔識點樣應付你啊，咁、可能你即刻飲咧，可能會即刻去廁所啊咁樣咯， 係啦，明白， 係啦， 好咁啊，水咧就講過之後咧，就一個都好重點啊。我成日聽你講話啊，即係糖原負荷法。咁啊嗰時聽咧就會啊知道，但隔咗成兩年都冇聽啦。 係啊， 我都要温故知新啦。 係咁，同埋有啲新嘅跑手啦。咁誒都提一提啦，得糖原負荷係俾啲長途跑手去做嘅。 係 咁，如果你係一個10K 嘅10公里嘅跑手咧，係唔需要糖原負荷嘅。 係、 因為如果你10K 嘅人都可能跑一兩個鐘頭、你突然之間嗰四日即係未跑之前嗰四日走去糖原負荷咧，你會重好多。 咁呢個半馬都 OK 嘅係咪？ 係啊，半馬同全馬。 马嘅人啦，咁尤其是系全马啦，因为全马你跑42公里啦，咁可能跑快则就2个几钟头啦，慢则就5-6个钟头啦，咁所以嗰啲长途嘅跑手咧系可以选择用糖原负荷法去补充翻身体嘅一啲需求嘅糖原啊， 即系计住条数 keep 住自己保持嗰、那个 系啦个耐力系啦，同埋好似入油咁啊，即系你要好似架车咁，即系细车好似10K唔使入噶啦，即系你总之乖乖地，你之前食得好健康，你临去跑之前食翻即系好啲嘅淀粉质去应付嗰 10K 咧，咁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跑半马同埋全马嘅人咧，糖原负荷法都系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咁有阵时候如果尤其是今年第一次跑即系半马或者全马嘅人咧，就要留意呢一样嘢啦。我哋讲下点解要有糖原负荷先啦。咁我哋讲咗好多年咧，都系话要希望个肌肉啊同埋个肝脏里边嘅糖原要储得够。咁如果储得唔够嘅时候咧，你长跑你中间又可能冇得补嘢食啊嘅时候咧，你个耐力就会被影响。咁当你个糖分太少啊，或者唔够油咯，我哋话咁就会话会慢咗啊，会攰啊，甚至乎我哋话会撞墙啊，撞墙即系试个身体已经唔够糖分啦，好似突然间嘣一声冧咗，咁有机会就会晕啊，好唔舒服啊，或者肌肉会抽筋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啊出现啊咁样。咁所以糖原负荷法咧，如果真系跑长跑嘅人咧，就真系会比较紧张啲嘅。糖原负荷法就咁多年都有啲争议性嘅，有啲人就叫人糖原负荷4日，有啲近期就话1日就得噶啦咁样。咁所以点解都系要练习？就係咁解咯，咁所以其實我就自己覺得四日就真係長一啲嘅。係 啦，啲人就會喂咩四日啊，咩兩日啊，咩嚟㗎？點解要咁計日數啊？ 係啊，咁因為以前就覺得，如果你真係跑好長跑嘅時間，個身體點樣去即係 load 我哋話叫 carbohydrate loading， 咁點樣去 load 我哋個碳水化合物？咁有啲人就話四日，有啲人就話兩日，有啲人係一日。咁近年嚟好多研究咧就話1至2日都已經好夠。咁所以你話1至2日點樣計數咧？咁我哋每公斤體重咧大概要食到7至10克。嘅碳水化合物，咁上次如果有聽嘅話咧，就我哋平時大概每一日每公斤體重食5至7克，咁啲糖原負荷法咧就可以去到每公斤10克咁高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轉化翻去食一個份量啦，咁以一個60公斤嘅人去計咧，可能如果真係糖原負荷咧，你就大概要食到420至600克嘅碳水化合物，咁足足咧可以食到12碗飯咁多嘅。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听落去，哇，唔系啩，食12碗饭咁样，咁但系都系 分开嚟啊，系啦，嚟平均分布去食吓， 系啦，咁同埋都系跑之前嘅1至2日去做嘅啫，咁同埋，哇，你突然之间叫我食12碗饭都食唔到啦，咁可能好多嘢都要补充啦，即系包括可能系用水果啊，用果汁啊，甚至乎有啲人用糖水啊，甚至甜嘅食物，即譬如雪糕啊、啫喱啊，甚至乎嗰两日饮多啲嘅即系运动饮品啊，甚至乎有啲人会用运动啫喱啊去咁样去糖原。负荷都未定嘅，咁所以即系唔 expect 你真系食到12碗饭嘅，咁但系有其他嘅含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咧，就可以试下糖原负荷。咁所以可以临去跑之前嗰两日咧，如果你真系糖原负荷咧，你走去食碗番薯糖水啊，你走去饮多啲运动饮品啊，可能食碗红豆沙啊、绿豆沙咁样咧，呢啲都可以帮到去糖原负荷咁样嘅。 咁而家我哋又好冇俾个咩例子？比赛前嘅几多日嘅食法，4日啊，或者系2日啊咁样样咧？ 系啊，咁我面前就有一啲糖原负荷。嘅餐單啦，咁其實我都係以一個60公斤嘅跑手去計啦。咁我哋講一日大概如果要食到420克至600克嘅碳水化合物，大概每一日要食到幾多嘢？咁可能等聽眾知道，哇，原來可以即係食到咁多先叫糖原負荷啊咁樣嘅。咁譬如講個早餐啦，咁早餐通常我哋如果真係食多啲澱粉質咧，就可能食2碗嘅粟米片啦。加一杯脱脂奶啦，再加一隻香蕉嘅啫， 好丰富啊！其实 系啦，咁之后咧早上咧都有个小食嘅，咁就可以用40克嘅杏脯干，即系一手掌嘅杏脯干啦，再加500毫升嘅运动饮品，咁呢个都系糖分嘅一个来源啦，咁可以补翻啦，亦都唔会太饱啦，因为你都系水分同埋个干果啦，你会见到好浓缩嘅。咁另外晏昼可以出街食嘅话咧，食碟嘅鲜牛肉捞面。之後加一碗嘅皮蛋瘦肉粥，咁之後食碟菜啦，咁菜都好均衡啦。咁另外可能飲一杯凍檸茶，係啦，有甜㗎喎，有甜㗎喎，因為你成日聽我哋講，誒、哎、你唔好飲甜啊，低糖啊，咁但係糖原負荷呢 就係、 是、嗰幾日就可以飲甜嘢啦，係啦， 哦 ，OK， 係啦，咁下晝咧就食2塊麵包，再加500毫升嘅橙汁啦，咁另外夜晚就要食2碗飯，一隻雞髀啦，菜啦，食一個蘋果啦，咁臨尾瞓覺都仲可以食2個球嘅雲尼拿雪糕。 哇，喂，一日6餐喎、 啊，係啊，會啊， 可能仲豐富過平時喎、 啊，係一定係豐富過平時嘅，因為叫糖原負荷嘛，咁所以你要入油嘛，咁你見到哇正啦，我哋糖原負荷咧就可以咁樣去補充翻我哋嘅澱粉質。 喂，呢個就係比賽之前4日咁。 咁样食法。 哦，唔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啫。哦，即系如果嗰个人本身系糖原负荷四日嘅，咁，有啲唔同嘅选择咁解嘅啫。咁，你可以选择一日啦，你可以选择四日都得。 但系个份量系咪会有日数唔同，又有啲唔同 的？我都冇乜唔同噶。其实呢个喺我面前嗰个餐单，其实又系俾啲人，如果四日去糖原负荷咧，佢，嗰个饮食嗰个选择会多啲。即系譬如我唔食蒸鸡髀，我可以食蒸肉饼。我唔食蒸肉饼，可能食份三文治，但系里边一定要好厚嘅一啲鸡肉啊咁样咯。咁或者譬如我朝头早我唔食西式早餐，我可以食肠粉，可以食菜肉包，可以饮两杯甜豆浆。咁呢啲都系交换翻嗰个碳水化合物嗰个选择咁解啫。咁所以即系俾听众讲就一次我讲唔晒嘅，但系俾你个谂法就知道，哦，如果你唔食雪糕，我就可以夜晚食个腐竹鸡蛋糖水，咁去做糖原负荷咯。咁我觉得即近年嚟啲研究都系你唔使做四日嘅，我觉得你做一至两日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准备到你跑半马，同埋准备到你跑全马嘅一啲嘅糖分嘅能量咯。 嗯，其实 OK 喎。喂，咁如果系譬如当我听日已经系廿四号啦，我要已经去比赛啦， 系 我今日嘅食法系点样样啊？ 即系都系呢一样咯。即系如果你即系跑半马同即系全马嘅话，譬如你廿四号跑，你廿三号。就是要糖原負荷咯，咁，但係你24號嗰日比賽之前咧就唔同啦，因為除咗補税之外咧，你要記住食啲簡單嘅碳水化合物，即係譬如白麵包啊、even 白飯啊，可能一條香蕉加粟米片啊、加脱脂奶啊，咁呢啲係比較簡單嘅碳水化合物咯，咁，就千祈唔好跑之前咧，即係嗰日。之前啊，即係開始跑步之前食啲太肥膩嘅嘢，因為太肥膩嘅嘢咧就會積聚咗喺個胃度，等你個胃會唔舒服啊，甚至乎晾咗喺個胃度啊。咁同一時間又吸收唔到糖分啦，即係譬如肥膩嘅嘢，就係阿雷博士成日講嗰啲餐蛋公仔面啊，或者可能係 糯米雞、 糯米雞啊、凍奶茶，或者可能快餐店嗰啲套餐啊，有塊薯餅，有個漢堡包嗰啲咧，其實嗰啲係對跑手嗰個糖分吸收係唔係好好。 所以而家係比較輕型嘅早餐，簡單 係啦，簡單喺屋企。自己準備嘅，譬如可能兩三塊麵包加果醬，或者兩三塊麵包加隻香蕉，飲杯水，咁其實已經好足以去準備你個跑步成個過程咯。但係中間都可能有機會要補水啦，可能自己有啲人會帶運動飲品啦，咁甚至乎有啲專業嘅跑手跑開嗰啲，佢哋知㗎啦，咁就會有運動啫喱啊，咁呢啲都係佢哋日常準備嘅時候嘅一啲方法咯。 所以咧，你跑嘅時候咧，你嗰個簡單嘅腰包都要。擺定呢啲嘢 係啊，係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三個禮拜啦。咁，有啲人可能真係第一次跑半馬或者第一次跑全馬嗰啲人咧，接近三個禮拜啦，咁都要準備㗎啦。即係你可能如果真係中間要補糖分或者補啲嘢食咧，你都要待定喺個腰包度。即係甚至乎運動啫喱點樣食咧，其實都要練習。甚至你話你唔食運動啫喱嘅，你食糖嘅，你食乾果嘅，甚至乎飲水啊，補水都要練習。咁所以趁都仲有兩個零禮拜咧，比較跑得長途嗰一班咧，呢段時間都係要練習㗎。 其实是看你那个所谓练习呢，就食了之后你的反应是不 是，是啊，同埋你那个手势，即是你那个腰包拎出来啊，会不会啃亲啊，即可能食完个运动啫喱会不会觉得哇个口好甜啊，或者食完会肚饿啊， even 我地讲緊话喺个水站度攞水啊，你都要练习。即係我聽過奧運之前有一個跑手擁跌曬人哋啲水啊嘛，即係跑得太快擁跌曬人啲水，咁之後新聞就話哇你特登擁跌曬人哋啲水，所以人哋冇得飲啊，咁但係其實啲陰謀論啦，但其實原來跑嘅過程去攞個水啊，又唔可以減速咧，點樣去攞咧？ 唔 係即係都係好緊要。 好似你接力賽你加嗰支棍嘅時候，都係有個技術喺度。係 啊，同埋你跑緊你唔會停落嚟噶嘛，即係如果即係追成績嗰班，你唔會停落嚟啊，唞下先飲杯水，佢會飲得一杯，個杯就倒咗。 所以其實好多嘢都好多学问，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专业嗰班咧玩开嗰班就真系冇乜问题嘅，但系如果真系都要提一提，今年真系新手去跑半马同全马嗰班咧，甚至乎十 K 嗰班咧。都唔係好多時間㗎啦，咁所以就要準備囉。咁嚟緊就雷博士會講下即係其他要準備馬拉松嘅一啲方法啦。 係啦，冇錯啦，喺營養方面知道咗呢啲健康嘅資訊之後呢，下兩個禮拜呢就到雷博士呢喺運動嗰方面同大家講啦。 係呀，會咁做足準備，睇下今年可唔可以做到好成績咁樣囉。 同自己比賽啫。 同自己比賽啫。咁如果真係都係咁講啦，都好似雷博士咁講，量力而為啦。 冇錯。 係啦，個中途真係唔舒服啊，或者真係覺得辛苦啊，咁都要唔好夾硬嚟，因為可能 识得放弃啊， 系啊，叫放松啦，下年再嚟过咯。 但系阿雷博士成日都提醒嘅，有啲嘢，哪怕即系冇机会咩？ 識得放棄，咁你先可以繼續行 啊。如果受傷啊，或者經驗唔好啊，或者即係整到自己唔舒服咧，其實你下次都驚咗咧，咁、就會影響你自己信心啊，咁樣。 保持輕鬆嘅心態呵。 係啦，總之身體健康啫，即係運動啊、健康飲食都係保持翻嗰個健康係最重要。 其實都係一個經驗嚟嘅，喺呢個仲係一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去參加呢個嘅馬拉松， 啲人都蠢蠢欲動啊，我覺得。 好，唔該曬林思維。 OK， 再下次見啦， 好啦。OK， 好，拜拜。 2020年东京残奥羽毛球 WH 二级男子单打铜牌陈浩源。 早晨，各位朋友。作为一个运动员，我每日朝头早咧就会做三个钟头嘅强度训练，例如打波啦，同埋做 gym。所以咧，我就会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早餐里边要包括肉类啦，同埋淀粉质。我最中意嘅早餐咧就系雪菜肉丝米粉，因为佢可以带好多嘅能量俾我。好多人会觉得，哇！每朝早都做咁多运动，咪会好攰咯。其实每个朝头早做一啲适量嘅运动，会带嚟俾大家一个更加精神同更加舒服嘅早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运动，同埋享受做运动嘅每个早晨。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啊，今朝节目时间差唔多咯，下个礼拜一朝早先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星期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白宫表示，沙利文同杨洁篪将会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跟进两国领导人通话时提及的管控两国竞争。澳门宣布因应疫情变化，再收紧入境政策，从海外经机场入境的12岁以上人士要有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14日的证明，或者不适合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的证明，由7号零时起实施。澳门目前只是允许澳门居民或其外国籍家人经申请后可以从海外返回澳门。新加坡昨日新增3486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創單日新高，亦是首次單日確診突破3000宗。新增病例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其次是外勞宿舍個案。新加坡昨日再有9名患者死亡，全部是長者，其中3人沒有注射疫苗。俄羅斯單日有895宗死亡個案，創下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最高紀錄。當地昨日亦都新增25000人確診。克里姆林宮份人形容死亡數字非常惡劣，令人關注，認為咁多患者死亡是因為注射疫苗的人數不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透露， IMF 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將略低於7月時預測的 6%， 理由是新冠疫情後和債務、通脹以及經濟趨勢分化相關的風險。格奧爾基耶娃表示，全球經濟正在反彈，但疫情繼續限制復甦，疫苗接種出現巨大鴻溝。格奧爾基耶娃說，美國和中國仍然是重要的增長引擎，意大利和歐洲的增長勢頭正在增加，但其他地區的增長正在惡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海有湧浪。現在的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计划在下届立法会修订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被裁定违反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不能够担任社工。我们问过社工团体以及本身是注册社工的立法会议员，一阵听下他们有什么意见。 Facebook 同旗下的应用程式，好像 WhatsApp、Instagram 等等，前晚就一度全球大范围中断服务。 Facebook 说原因是处理数据中心之间沟通的路由器设定转变上出现问题。我们访问了资讯科技界的专家，分析今次事件和提出建议。 医疗人手短缺，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都需要长时间工作。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调查过医生心理健康状况，发现七成受访医生感到劳累，两成更加怀疑有抑郁。一阵听下医专负责人的分析和忠告。 我们昨天都讲过，肺癌是再度成为本港最多人患上的癌症，不少都是由于基因突变的。大家可能都会问为什么，还有什么高危因素，甚至可不可以做一次筛查及早找出病患。我们请教了中大肿瘤科的专家，一阵间会跟大家讲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目标是今年九月底前，全球的国家或者地区要有一成人口是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不过目前还有50个国家未能够达标，